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1月8号星期四，每周四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创新和创业的一些话题。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和教育部5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有关税收优惠的政策。那么从明年的1月1号至2021年12月31号，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的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这其实也是间接的利好我们的创业公司啊，减少他们的在初创期的成本支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到的嘉宾也是一位创业公司的代表，有请他经济平台的创始人啊，事业线的创始人田玉翠。田女士您好。 哎，大家好，李老师好。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他经济啊，要再跟大家解释解释。他呢是女字旁的那个他，也就是女性经济平台，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对。 那也就是说你们只做女人的生意吗？ 对，女人的生意，但是就是做生意的应该是男生女生都有。 不是女人的生意女人做是吧？ 对， 女人的生意大家做， 大家做，要甚至有一些男生做的要更好一些。 但是呢他们不是做实体店啊，他们也不是做这个比如说一个网络电商平台啊，他们是在哪做呢？他们是在微信群里面做这种社群运营啊。 是的。 这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啊，说小区里的团购大战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 对，现在很多 啊，有很多，其实也是类似，对不对？大家呢住在一起，大家原来是同学朋友啊，总之呢有某种联系，进到一个群里面了。那这个群啊，说什么的都有，有些呢是聊育儿的啊，有些是聊读书的，有些呢是聊事业的等等。那既然呢这里面呢又有很多一些商业的信息，大家可以去共享，大家可以去花钱，大家也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新的工作机会或者是盈利的方式。大概是这么一种啊目前在做的这种社群运营。那么你们所聚焦的这个他经济是怎么个玩法呢？ 我们是这样子的，就很偶然的机会，然后呢我见了一些这样的做女性项目，就是无论它的产品也好或者它的服务也好，主要是服务女性的这样的一些社群。我们经常会做一些线下的一些聚会，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大家做的这个，因为现在创业的主力是80后90后，那么我们发现大家做的东西都好有趣啊，很新奇啊，无论是从品质上啊或者功能上都有说很多好玩的或者是更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去做一些分享。然后忽然有一天发现说 怎么大家这么爱买东西啊，就一个群里面的几个女孩啊，就一下子几个女孩互相买东西，就觉得推荐东西好、 就你买我推荐的，我买 你推 荐 的，你买我 推 荐，我买你推，一下子就是我们一次聚会大家买出来了100万的东西，然后我就挺惊讶的，发现这件事情。 请问卖的是房子吗？ 不是，就是这个女孩的购物欲应该了解啊。就比如说有一个女孩特别有典型代表，她特别不爱说话，很高冷的一个女神。然后呢，我后来我就很好奇，我就问她，我说你都买什么了？我都不知道，因为人太多，一个群里面哈，一个群里几百人，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卖东西。她给我数了一下，她说你看我买了3只品牌的包包，你推荐的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这个一个保健的品牌，我买了大概12盒，然后我还买了几颗钻石。我当时一听，哇塞！然后在社群里面， 这么有钱， 对。但是问题是，我认为一直认为说买钻石这种事情，不应该是去一些大的商场专柜呀、啊，然后一看再看三看的啊，然后才买，可能是我们这种普通人穷人的想法啊。他没有，他在我们社群里和这个女孩聊了一下，觉得她是个创始人，觉得你这个创始人的身份你应该很靠谱，你不可能，用你的身份来骗我，你丢不起这个人。那他就和他聊了一次，对方给他发了一些钻石的图片，然后他们就约了见了一次面，他也带了一个比较懂的一个朋友去，就见了一次面。然后他就买了大概16万多的钻石 啊、哦！你看看、一般我们去买钻石会问啊，这个几 C 啊，要看是吧？克拉呀、什么净度啊、硬度啊等等。从这些角度，而且呢还要看证书。这好，几次聊天一次见面就买了16万。这个应该说呢，就是这种社群经济啊，已经运营到今天，大家心里对他的那种不信任感正在消失，建立起来的可能是一种消费的习惯。 对，还是要看我们后来就分析哈，说为什么会在群里买这么多东西，就分析第一呢，为什么现在社群经济非常火，其实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忙了，信息流特别的大，可是社群是在这个网络世界里边离你的心理距离最近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你在某个大型的电商网站你买的东西，你不会觉得想和他聊聊天分享一下，对吧？因为你觉得你对面不是一个人，而在社群里边它就有两种东西，一个是人，第二个是人发出来的信息。所以呢，当你觉得这个人比较可信的时候，在群里啊，比如咱俩聊聊天，那我肯定觉得刘老师比较可信，你给我推荐了一个洗发水，哎，我觉得很好，那我可能就直接买了。 好，所以每个人都是推销员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玩微信的话，如果你有很多朋友都在网上跟你联系的话，人人都是推销员，因为我们在网上也进入到了一个熟人或者是半熟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社交关系当中了。 对， 这个可能也是微信社群运营起来的一个基础啊。可能在原来大家不怎么进群，或者说微信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啊，大家更多的还是去找一些比如说名人啊，跟着他他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他觉得哪个好我们去尝一尝试一试啊，通过微博的这种方式跟随。但是现在呢，大家更相信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同事同学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认识的人他们的口碑了啊。 因为可能这个恰巧是因为信息过载了，因为可能每天啊，你这个手机一打开推给你的各种信息就多到爆炸，然后这个时候你反倒无法去辨认，所以呢更多的就是相信，哎，我朋友推荐我，朋友不可能骗我，因为他没有什么利益的需求，所以朋友口碑的推荐是我选择买东西的第一个信息来源。 大家现在也懒了吧，或者说忙了吧， 对， 当然这也是一种进化的结果，就是这种方式相对来说会比较节省我的脑力啊。这个好像我和一些朋友聊过，在国外似乎做的就不如中国好啊，外国人他们之间建群的这种 非常少， 比例也好，或者是他们这种冲动也好，都不如中国人啊，这个是一个特有的现象。 对， 那好，下面我们来聊聊你们是怎么做的啊。其实我们今天的嘉宾原来也是在大平台公司工作，是吧？ 是的， 在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地图导航的这样一个公司里面做运营。 对，我做运营的管理。 是。那为什么要创业呢？而且呢，他们现在有好几百个，像刚才所说的这样的社交 社群 啊，有好几百个，那这怎么来管理啊？又怎么来分类？ 啊，怎么来找到一些商机？首先说说你为什么要创业吧。 啊，我创业很偶然，就是2014年的时候，有一天我闲着没事翻我的微信，因为以前工作关系加了很多行内好友，然后呢，因为我原来所处的这个行业属于 O2O 和 LBS。基本上男生为主，女生本身就是少，但是我一翻，那个时候我差不多有1000多个好友，哎，一翻有100多个女孩子， 嗯， 然后她的标签，她的名称都改了，比如说叫什么 CEO、CMO， 或者是创始人、合伙人这样的，我也挺好奇的，难道只有我的朋友圈变成这样了吗？我就和另外一个 我的朋友圈没有， 对，我和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我说你朋友圈是这样子吗？哎，他当天晚上也翻了一下，哎，他说是啊，我这也出来了好多创始人。我们一开始只是当玩笑在说，后来翻了一下以后，发现说这个不会大家去拿自己微信的名称去开玩笑哈。那发现是不是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呢？我们就当时去搜索了一下，哎，这个女性创始人的这个一些媒体的内容，哎，发现确实是逐渐多了起来。我们当天通了一个2个小时的电话，就觉得说，这是说明我们整个中国的社会软环境正在一个特别好的状态下，因为说明有很多女孩子她能够走上这个商业社会的舞台，成不成功咱们先不说，但是她可以走上来去试一试，然后呢整个社会环境是支持她的，她才可以瞬间从一个90后的女孩子，我瞬间变成了一个霸道总裁，一个女创始人。然后我们觉得说那做点什么事儿吧，哎，想了半天，聊了2小时，也没想出来要做啥事儿。 你看，我们刚才有一个新闻嘛，就是个开孵化器啊，重创空间有税收优惠。您弄一个女性创业孵化器也可以、啊。 就当时啊，我说是想不清楚的，因为当时这些全都没有。那是2014年，我们说那也想不出来，那不能在这干想对吧？那先干点什么？先拉群呗，拉群多简单、对吧？我们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们两个人每人发了一个朋友圈。那当天晚上一个200人的群就建成了，而且大家的那个积极和热情就是超乎你的想象。进来的基本上都是有一些事业的，要么就是自己做了一间公司，要么可能是准备做公司，或者是在某家公司做高管这样子，就一下子进来了200人。第二天第二个群就建成了140人，就是这个人数多到超乎你的想象。 证明可能你们平时人缘还可以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对，大家喜欢后面就聊一聊创业的事情、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建了这个群，我就逐渐把这个群建起来了、 嗯、 其实也是事隔1年以后，2016年我才开始做，因为2014年年底嘛，果然我就觉得说这是个社会大趋势。然后到了2015年38节的时候哈、啊，你知道在前几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这个就各大媒体啊，38节我们的主题都是什么38红旗手啊，劳动奖章啊，它的这个关键词主要是这些。在2015年的时候，果然整个的所有的网络媒体甚至是主流媒体它的关键词都变成了女性创业者。哎，我当时就感觉就是嘣一拍桌子，就觉得哎呀，我的感觉是对的，果然这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大趋势。然后呢就是说，哎，那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群啊组建了1-2年，你都没有考虑好这个商业模式，先是把大家组在一起没事聊个天、 对对对，就一开始只是聊天，也没有去做公司，后来聚了2次会， 那时候也没有辞职、 对，我还在其他公司。 嗯 嗯，然后呢后来发现这些女 boss 啊，一开始我们只聚焦女性创业者啊，后来是慢慢有这个男 boss 加入的。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大家的聚会，这个热情度特别高涨，然后呢，但是他和普通女孩的聚会吧，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就是这个很几十个女孩子聚到一起的时候啊，就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大家一到一起就特别热情，去跟你聊什么护肤啊、美容啊、减肥、瘦身啊、丰胸啊，就是这些女性的话题， 就是创业者在一起聊。还是聊女人关心的那些话题、 还是先聊女性的话题，但是他聊着聊着，就会说，哎，那咱们可以合作一下啊。他聊的就是商业的东西了，然后我们发现一次小小的聚会，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做10个人、20个人的聚会啊。然后他们聚会完了，我就做小调查，我说怎么样？你聚会有什么收获吗？然后大家就说，哎，我和1、2、3、4，我都和4家公司直接合作了。我一问，一个20个人的聚会，互相之间的合作达到了50多次。哎，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合作需求这么高。 说一个宿舍有四位女生，请问建几个群？ 啊，建五个群。 真的吗？不止吧。 每两个人一个群可能要更多，但是我觉得这个夸张，还是要看关系啊，关系不好可能群更多。 看啊，四个人的女生是吧，四个人全在是一个群，然后呢有一个人没在，有三个人在的群可以建几个？建三个。哎，不是，建 四个。 建四个， 对， 这就五个了吧。 这是个数学的这个问题。 对，每两个人还可以再建个群。 对。 好，那这是题外话，总之就是说产生了更多的链接了。 对，我们发现而且这个链接特别的紧密，特别的紧密，它直接是因为你也是老板，我也是老板，那好，我们这个合作直接我们两个就定了，然后很快双方研发产品就上线了，哎，很快我就帮你卖东西了，你就帮我做推广了。 那这有你什么事儿呢？你 收的 咖啡的钱吗？ 没有什么事儿，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我会把这个做成什么事儿，我就大量的组织大家去见面，去聚会。后来就发现了一些创业者的一些沟通的一些痛点和需求，我们就帮大家去做一些宣传，帮他们去做一些采访，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然后后来这个凝聚力很强，因为我们是免费给大家做这个宣传采访的，我们基本上每写一篇，比如说我采访了你哈，我每写一篇这样的稿子推出去以后，会吸引50个创始人来找我们， 就是想跟他们 发生链接，然后或者是让我们来帮忙去给他免费的宣传推广一下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我们这个创始人的社群就扩大了，直到扩大到现在有100多个这个创，就里边只有创始人和合伙人这样的群，有100多个，有差不多8000人。 哦，你就通过写公号的方式来介绍他们的产品， 对对对， 包括他们的经历等等，是吧？那么后来找你要上你公号的，你要收费吗？ 一直都没有收费。 一直没有收费哈，那而且还一直上着班在做这个事儿，对不对？ 一开始第一年是上着班做这个事情。 对，那你看做一个事儿也没有钱挣，是吧？也还要投入精力时间，你那时候就那么笃定这事儿一定有大的市场吗？ 没有，那时候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是就是太喜欢了，就是感觉自己天天给自己扎鸡血，然后就觉得，因为这个事情是我突然觉得说，这不是这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啊，所有的女性都可以走上商业舞台的一个，哎呀，特别好，对我们女孩来说，说，哎，这是整个社会一个特别大的变化。那我要是能够参与这整个社会变化，我又能记录它，又能参与它，哎，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想法要是想两天还行，但是一直是这个想法，而且还没有盈利的话，难道就没有怀疑或者说否定自己的时候吗？ 会否定啊，比如说前10分钟否定自己，后10分钟干活呀，就这样，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然后就一直做，一直做。 是因为看到了这中间他们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这种信息流越来越多，给你的信心更强， 粘性非常的强，就大家觉得说，哇塞，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组织，他在你的群里啊，这么一个虚拟的群，因为你也能拉群，我也能拉群，可是他在你的社群里有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它是有很多行动来体现的，比如说我们说组织一次年会聚会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来做，他没有公司，我也没有盈利嘛，就天天倒贴钱啊，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很自发的说，哎，我这块的钱我来出了。啊，这部分的活我来干了，甚至是说这个圣诞节当天都不回去陪老公，这个直接在现场去布置现场，布置这个什么灯啊、音光，就是音箱啊，这个舞台等等，就他这个凝聚力不是我要求说，哎，你为我们做点什么吗？不是，他就觉得说我在这个社群里我找到很多东西，第一个是同类人，第二个是大家有很多交流的内容是我需要别人给别的社群给不了我的，所以他这个凝聚力特别强，凝聚特别强，他们就会做很多很多事情， 找到了老公给不了的爱。 对啊，我觉得帮他们欠了很多人情啊。 好，所以这个可能是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是吧？ 对。 但是再往后啊，听众朋友，我们就要讲到做微信运营啊，微信这个社群运营的这个商机了，再往后就应该再裂变了。 对。 你们怎么玩呢？ 后来是我们是发现，哎，那这么多，你想，这就从我们就是讲一点商业的东西，那你想，现在有8000位创始人，什么叫创始人啊？既管着公司的财务，又管着 公司所有的这个管理权的事务，对吧？那么这八千位在这里有多少合作的机会呢？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些关于创业公司的服务，比如说帮他去做营销宣传了，帮他去推广产品了。那这里边会有一点啊，不多，会有一点点收费的一些服务在。这些都是我们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是创始人创业者特别需要，每个人都需要的。每人都需要你帮我宣传宣传，哎，那我们家新研发的产品来帮我卖一卖，这都是他的刚需。所以呢，就是我过去两年就做这些事情，帮他们去做服务。然后后来是发现，就刚才我给您讲的例子，说这个女孩子在社群里啊，她自己就是我没有要求她说你们互相买东西吧，她自发的，她聊着聊着天互相就开始买东西了。哎，我是 聊聊天就忘了今天的主业是什么。 对对对，他聊着聊着就忘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买东西。我们发现这个现象特别频繁。同时呢，我们的社群呢对于人这个身份的要求，你看啊，是比较有要求的。那他们买的东西呢，客单价也一般也不低，他大概就不大会去买这种几十块钱的打折货。品质很高。哎，我们发现说，那既然你们平时自己就这么爱买，那我们再帮你来推荐一些，筛选一些好的东西。你看你们八千个创始人，八千家公司，每个人把你觉得你家最好的东西，对吧，用户可能会最喜欢的，你拿出来，你告诉我，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看看大家感不感兴趣，也帮你做了市场测试了。 是在这八千个女创始人的群里面去卖他们自己的东西吗？ 不是，我们今年又建了很多用户的社群，就一开始也有，今年建到了300多个这种女性的用户社群， 就是消费者社群。 对对对对对， 好， 我们会叫用户社群，显得比较亲切一些。 总之呢，就是从这个创业者这块呢，找到一些挣钱的点，比如说他们有什么培训的需求，是吧？你可以为他们来做这种线上的或者线下的这种培训，收费了，是吧？或者是他们自己有这个产品推广的需求， 对， 那么你帮他们去找到一些平台去进行测试，去进行这引流。 就是我们对这些创始人的群，我们把它分类叫 KOL 类社群。那我们现在300多个用户的社群，它就是 C 类的用户社群。那创始人社群里，由于他们自己职业的身份特点，他一定每天他的工作时间就是用来研发很多好的东西给我们现在的用户。一类是做产品，一类是做服务的。那我们会把我们发现的好的服务或者产品推荐给我们的用户。而我们的用户平时这个就是现在的用户，他也喜欢听一些好的内容，比如说咱们的节目叫这个职场帮帮团，有很多用户他就想听，你看你也是工作了3年开始创业了，我为什么工作3年还在拿着死工资？他一方面就是喜欢听你给他分享一些真正有用的职场的一些经验啊，就是我们讲说是从精神到肉体，听一些精神上的有用的知识。然后另一方面，你有好的产品，那你推荐给我，可能我就会买啊。就这两类的东西，我们会推荐给 C 端的用户。 好，那么这些刚才您谈到的 KOL 啊，意见领袖也好，女创业者也好，他们这些社群不能都在一个群里面。是不是还得做细分？我们就谈到这个社群运营的一些内容了。是按年龄分呢、地域分呢、创业类别行业分呢，还是按什么分？ 我们目前是首先啊，你进群它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聚焦80后、90后的创业者。 按年龄分。 对对对，这个被很多人 diss 过，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为什么选这两个年龄段呢？因为这两个年龄段的人，他基本上是在互联网的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受互联网的这个工具的影响很深啊，天生就会用啊。所以呢，你在用这个社群啊或者一些工具的东西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不需要去教育他，他直接他比你玩的还溜呢啊，他可能还要去教你。所以呢，这两类的这个，这是你入门的门槛。80后、90后的创业者，最开始的时候，第一年我们只要求说你是个女老板咱给进来，后来就很多男士就抗议啊，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我卖衣服也卖的挺好的，都是女士的衣服啊，我卖你们的化妆品也很好呀，我做的特别好，你凭什么不让我进？他们就抗议。哎，我们后来发现了，确实是，那我们后来就建了这个叫男闺蜜，比如说你啊，我们的李老师，我们就可以叫你是男，我们男闺蜜社群的，然后呢，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来看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对污染物扩散没有明显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手机里面有多少个群啊？有一些群里面出现的一些商业信息，您会不会去买？或者是说在群里面，你们会不会去讨论去哪吃啊？去哪玩？买点什么好？有没有人给你推荐？推荐完了之后，你会不会下单呢？说实话，我的微信里面就好几个这样的群啊，可能大家原来只是某种关系啊，但是呢，我们聊的内容里面就包含购物，就包含花钱。所以现在啊，应该说这个微信啊，已经不仅仅成为我们一个通信的工具了哈，也是成为我们消费的一个平台了。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他们正是在这个领域尝试做创业。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他经济平台事业线的创始人田玉翠。Tina， 玉翠你好。 李老师好，大家好。 您叫我香露就行了啊，我还挺年轻的，别把我叫老了。 尊重吧。 啊，其实每一个创业者，我们都应该有一颗年轻的心，是不是？ 嗯。 啊，刚才你们谈到，就是这么多的创业者啊，都是80后、90后。 对。 啊，他们的东西也是卖给跟他们年龄相仿的这些客户吗？ 大多数都是。 大多数哈。那么刚才你谈到，就是有这么多的创业者的群。同时还要把这个东西推销给更多的消费者，那同样还要建立更多的消费者的这个微信群， 对， 是吧？这个过程怎么建立？因为他们都不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他可能在你我他更多人的朋友圈里面。 这个刚开始的，比如说前50个，这个我们叫用户群或者叫消费者的群，其实是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嗯，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还没想做在群里卖东西这件事儿， 嗯， 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我们是经常做线下活动的，就在前2年，我几乎是一周一次、2周一次，非常频繁，一年能做几十次 消费者的 活动，对，而且还是不同程度的，就是。 都是做一些免费的活动来分享一些东西，比如大家很好奇啊，说一些职场的一些法律法规条款啊，那我们就给你请一个很专业的这种律师过来给你做个分享啊，那你就报名就可以了。 那这跟我们这节目调性很一样。 然后还有呢，好多人其实现在就几乎是全民啊，大到这种一些世界五百强的品牌，小到这个个人的艺人公司，他都要做什么公众号呀、微博呀，他不知道怎么做呢？我们会请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一些 KOL 来给大家做分享。我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就纯属爱好，我个人比较擅长搞活动，就是可能一个活动策划，我可能一个小时自己写完，然后做个简单的海报，然后我就一发朋友圈或者在群里一发啊，然后大家这个活动组织起来了，这个活动组织的特别多，然后大家就去来报名。他没有花什么成本，是免费的，那他就得到了很多有趣的、有意义的或者有用的这种内容。所以呢，我们用这种方式吸引了很多用户。我后来就把它都放到群里了啊，比如说这个听法律知识群啊，比如说有的人是做面包群哦等等啊，各种不同的分类。然后我在前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群只积累了50个。就是这个 C 类的用户群啊， 就50个群， 只有50个。到今年，就是我们就是观察了这两年多的时间，发现大家特别爱买东西嘛。那我们说，那我们为什么不放手去，哎，把大家都欢迎更多的朋友进到我们群里来？因为我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分享给你。那我的这个同事特别擅长做这个管理，这个就是 C 类的用户群哈。他现在每一周能建10个群，速度特别快。 好，请问你们的同事的手机的内存是多少 G 的？ 我不太知道，因为他的这个，他一个人有10个微信号，然后他是我觉得每个人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他特别喜欢管理社群，他喜欢和人打交道，每天早晚，最近特别忙，他甚至都搬到我们家来住，也是个女孩子，然后他每天早晚要检查一遍他所有的微信号，因为有很多，就是很信任你的这个，微信里的用户、社群里用户，他会单独找你问一些问题，他会单独给你留言，所以他每天都要把这10个微信号全部检查一下，大家有没有单独的问他什么问题啊？他怎么解答一下？他特别有耐心，而且很喜欢。然后他上周出了2天差，然后其中一个微信号说：“那我管不过来出差期间，你这个微信号你看一下吧。”我就上了一天，我其实头有点大了，因为他一个微信号上有100多个这个就是社群，这每个社群都是480-490人的，然后大家因为特别活跃啊，这个用户群喜欢在里边聊天呀，分享东西啊，当然不是说所有聊天的内容都一定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大家一定有取舍，但是这个聊天特别活跃，我看了一天我的头就大了，因为我就不擅长说我能够把这些信息分类梳理，可是呢他就很擅长，早50个群的时候，我们就是人一个一个的去回，到50个以后，我们就学会使用工具了，把很多大家常见的一些问题呀、活动怎么报名呀、怎么发一些信息呀、全部用工具化把它梳理好，然后发送出去，常见问题备好，你正常的一些答案给到大家，然后呢，一些个别情况再有针对性的一对一的去回答。 这需要引入机器人客服了。 不是机器人，是工具，它其实还是人在操作。就是我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啊，因为现在去做社群的人很多，尽量不要去用工具人，就是机器人来回答问题。因为为什么，就比如说你在电商平台能买到的东西和社群买的东西其实本质上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区别哈，说天壤之别。可是为什么我们在社群里分享，大家会接受你的建议，会信任你？那么就是关键的这两个字：信任。信任感是在社群里面，我们能在短时间通过聊天我们能建立的一种东西。因为我和你的微信号就在这个群里，非常快我们就能给熟悉，我就相信你推荐我的东西。一旦你用机器化的全部用这个机器人来回答啊，因为你那个语言可能就是程式化的比如说你要用这种机器人推给我，我就一眼就能辨识出你是机器人，那我是觉得你毫无情感。 这个正在做机器人客服的创业者们，你们听好了啊，你们做的还不够聪明。 对，就是机器人，如果你的群大到，因为像现在我们才400多个群，一共哈还很少，还是个小朋友，其实我们的目标可能我们要建几万个这样的社群。 前天有一个做这种社群运营的人坐地铁啊，都怀疑他是走私手机的，因为他身上得带十个手机上班，每天都得带十个手机。我不知道你那个同事得带几个？ 我那个同事有四个手机。 你看四个对吧？你们还没做到这个刚才你说的那么多的。 但我同事会更聪明一些，他有很多方法，就是有一些小工具，他不需要每个手机上一个微信号啊。 好，但是其实这个量还是很大的。另外，对于大家的这种精力的耗费，其实也还是挺牵扯的。为什么呢？尽管有工具，但是他都需要刚才你说的用脑力去想。 对 吧，脑力去想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可能每一个群，这个群是聊口红的，那个群是聊什么护肤的，那个群聊防晒的， 对， 还有一个群聊尿不湿的。 对对对，就是需要你是一个几乎是个百事通，所以你平时要注意积累，就大多数这个女生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虽然不能做到哈百问百答，但是大多数你都要能回答得了，就是你要能聊，你是个陪聊，你要能聊得起来。然后因为其实大家问问题不见得是在跟你要准确答案或者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女孩子要的是沟通，要的是交流， 要的是听，要的是回应， 对。 跟吵架一样。 就比如说我今天减肥啊，我中午做了一个，我自己做了一个减肥的餐，虽然就是一个水煮蔬菜加一个荷包蛋，但是我非常用心的拍了照片，我还美图 P 了五遍，我发到群里，我根本不需要任何答案，我需要的是你给我的回应和鼓励，哇，你做好棒啊， 对 啊，然后你给我推荐了一个减肥产品，我立马就买了， 啊，得哄着啊！ 对对对，就是我需要有人和我交流。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 C 端的，就是消费者这一端的这个运营管理呢？ 那些特别喜欢和人交流，和人打交道的这个，然后呢，他本身的这个性格特质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这样的人，他才能去做这个 C 类用户的社群的运营，因为你每天的工作都是回答问题，陪大家聊天。 你这样的人招得到吗？ 能找得到，但很难， 很难。 对， 这是不愿意跟你们做呀，还是说这样的人本身就少啊？ 少啊，这样的人本身少， 本身少。 因为你想你一个人要管一两百个社群，你每天可能要回答聊天的条数在几万句。 所以这个工作不是人干的。刚才我说为什么要机器人呢？确实，这个劳动强度是很大的。 如果你特别热爱这件事情的话，你不会觉得这是个劳动强度。就我给你刚才给你举例子，就是我同事的这个社群的号，让我管了一天，我头就大了，因为我们俩有分工啊。我们俩是分别每个人带两个运营，然后呢，我管 KOL 类社群，就是创始人类社群啊，对对，他们问题会少一些啊。然后我同事他去管这种 C 类的用户社群啊，我们都是每个人带两个人，但是他们负责那300多个群。啊，我们这三个人只负责这100个群，我们的工作量可能就是他们的1/10。 是， 对， 他们的收入可能也应该是比你们高一点吧？ 没有，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 啊、所以你看是吧？哎呀，很难啊。好，下面呢，我们要来说你们的盈利模式了。刚才呢是让这些创业者付费啊，去做一些培训也好，或者是去做一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啊， 对，创业服务 来买单。那么还有一块就是你要把创业者的这块的产品和服务推荐到刚才所说的消费者的这些群里面，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你们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比如说买手的能力啊，鉴赏的能力啊，以及了解客户、了解市场的能力了。 这个叫在电商里面专业叫选品的能力，就是你选着一样东西不能光是你自己喜欢，还得用户喜欢。我们这个其实是就是 采购员 对，有点这个角色啊。我们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生活家。那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你知道前2年多我们是做为创始人服务的，那我们和他们的接触非常的频繁，又要给他们做采访。然后呢，有一个契机是我们的采访文章它是没有销售的功能的。然后我们采访里，比如说啊，您是一个生产，举个例子是个洗衣球啊，你们家洗衣球特别好，说没有这个化学污染对宝宝。然后呢，我就采访了你，我这个文章中是不是提到了这个产品？可是我没有任何销售链接。我这个文章一出啊，好多消费者就跑到文章下面要求给 销售链接，那我们就发现说，哎哦，原来我们对这个创始人的这个，我了解他的产品以后，我这么一说出来，用户就要求去买了，哎，这个其实就是电商的雏形，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会建大量的这个用户社群。那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建了这个100多个创始人的社群，接触了8000位优秀的创始人，所以呢，每个人这个每一个人我都会亲自去聊，一个一个聊，去了解他们家的产品啊，他的商业模式。你想，他一聊天，他一定会努力跟我推荐他的产品啊，那推荐完了以后，很多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比如说特别好的，我特别感兴趣，我自己会花钱去买。我说那我来买一个，我要体验一下。那很多时候他们非常信任我们，就会说，哎 ，Tina， 你看我家这东西特别好，特别好。哎呀，我说了你不懂，那给我地址，我快递一件给你填一下。我办公室有2个特别大的柜子啊，用架子摆满了各种公司寄过来的产品样品，都是他们自己主动寄过来的啊。然后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哎，你看你说完了一分享就有人买，我寄给你，你看看我的东西好不好。所以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面，我收到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有几百件啊。然后我们自己就会研究去看，然后呢，哎，发现你数量多了，你就有了这个鉴别的能力，发现有些东西确实是真的好。所以我们今年其实做这个电商的事情啊，是7月份准备，8月份才开始哎尝试的。哎，发现我们推的一些东西确实是用户非常喜欢啊，都是一些其实在大的平台上比较少见的一些啊，很有趣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能自己发热的毛毯呀啊，然后这个像我刚刚说的没有化学污染的一些洗衣球啊，这个辣妈们就喜欢给买来给宝宝们洗这个宝宝的衣服用啊，这种。那基本上我现在我选出的这个产品啊，我是选品队的头头，我基本上选出的产品大家都会非常喜欢。 好，会放到这刚才所说的那个消费者的群里面， 对， 让大家去 用，我们会 用 通过工具，然后推到这个群里， 然后他们下单买， 哎，你喜欢就买， 是 不喜欢这一套你就删了。 好，那我还记得一开始你说我们是50个消费者群，对吧？原来是聊职场的啊，原来是聊怎么写微信号的，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实际的需求组建的这个群。可慢慢的这个群如果都是购物了，会不会有人退群，或者是大家觉得这个群变味了？ 会呀，会有人退群的。因为群本身它是社群，它实际上是人们在虚拟世界里的一种群体组织，但是它是松散型的。我觉得退群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但是刚才您说到一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这个群，你不能说今天建群哦，建了500人，好，骂了几人东西，信息垃圾信息太多了，大家全都退群了，这肯定不是你想要的，也不是大家想要的。那我们是肯定是想要建一个它的生命周期很长久的，大家愿意一直在里面的群啊。那你这里边就需要你的很多运营的细的功夫了，就是说你虽然最终会卖给我东西，可是你不能天天跟我说广告，对吧？那你除了这个广告以外，你要更多的给我一些， 还有节目啊， 对对对，你要陪我聊天呀，然后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些有营养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有营养的一些内容，一些知识。为此我们就是非常用心的储存了，我有的也是我比如说我花钱买的一些这是我自己的东西分享，我有大概300G的这样的一个内存 资源 全部都是知识，甚至是一些我花钱买的一些电子书啊之类的。然后呢我们会很用心的去整理它，按照各个不同的维度知识点啊，比如说母婴的减肥的如何鉴别一些化妆品啊，日常的一些生活技巧呀，甚至职场中一些常见的一些小知识技能啊等等的或者是一些热门的书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分门别类定时的会在群里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这样呢他很省时间他就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一些内容。 所以你们除了卖东西之外呢还要有内容有干货啊， 内容和干货是占的比例更多一些，然后你的这个广告一定占的比例不能超过30%。 偶尔送一条私货， 对对对，就是你要说几句有用的人家愿意听的知识以后，然后你说我能不能顺带打个我的广告大家说那你发吧。 好，其实这个里面我估计你们运营了这么长时间也积累了这么多的用户群，有很多的经验，以后我们再找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怎么来管理这个群，比如说里面有人捣蛋的是吧，里面有人他也做广告了是吧，还有一些人呢他 吵起来了，因为一些什么意见不合啊，对吧？你发一养生的，他认为这是伪科学啊，等等这样。我相信可能你们都遇到过啊， 都有。 哎，怎么来处理？以后我们再聊。嗯，那今天呢很有意思哈，我们聊到了刚才你们所运营的这么多的群啊，下面想问问大家哈，大家可以猜一猜，他们有几个人来做这个事儿？刚才说有8000个这个创业者的社群啊，分在可能不同的主题下面。 嗯， 还有几百个这个消费者的群是吧？也分在不同的主题下面。 嗯， 请问几个人来做这个事儿呢？请我们的嘉宾田玉翠说一下。 我们很多人猜过啊，有很多和我们合作过的朋友或者一些朋友就猜说，哎，你们团队一定现在好几十个人了吧？ 嗯， 啊，我说我们一共才6.5个。 嗯， 啊，对，啊，然后我们 6.5还条狗啊。 啊，对对对，因为 真是吗？ 对对，因为我们就是美工是兼职的一个朋友， 哦， 对对，因为他， 啊， 我对美工要求有些高，他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他太贵了，全职的我们顾不起啊， 哦， 所以他是兼职的。然后呢，我们员工是4个，然后我们管理者是2个，就一共是6个人，加一个兼职的美工，6个半人。 哦，好，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们有着宠物在身边陪伴呢。 也有啊，也有啊， 看家护院呢哈。好，就这么点人是吧？然后就做这么多的事儿， 嗯， 这背后还是有很多的艰辛的。 嗯，其实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啊，嗯。说大了它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你要创造一些东西啊，啊，什么改变世界啊什么。其实往小了说，你就是在做一件事，你要踏踏实实把它做好，甚至因为它要有商业化的东西在里面，那也就是说你最终还是要为团队赚钱，你要养活这个团队的。盲目的求大求规模，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那如果这个事情现在我们6个人虽然很累我可以干好，那么现在就是这个规模。其实创业它一定是规模先行，然后呢团队后行，也就是说我现在的业务需要10个人来完成的时候，我现在6个人好，我就会去再准备多招5到6个人。不可能说现在我们公司搞出来100个人，其中60个人每天的工作量都不饱和，那其实对你整个团队是个特别大的伤害。所以人少不一定是坏事。 你们走过一些弯路吗？ 也走过啊。一开始的时候想的特别美好啊，觉得说因为我们的女性创始人采访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出过很多篇，10万家几十万家，还出过100万家，因为她多少有一点点商业的东西，在这个品类里很难的出10万家。哎，我们当时就哎有点头脑发热了，尤其我又不是媒体人出身啊，然后就觉得说要不要我们做个媒体啊，将来可以像，因为公众号类的大媒体嘛，它都是可以接受这个品牌广告的，可能每天都会接，要不要做这个方向啊？甚至要不要拍节目呀？拍视频节目，而且我还自己真的花钱拍了一个就是视频访谈的节目，这个钱花完了以后发现不适合做这件事儿，因为我们的专业能力啊，出这个节目的速度是跟不上的，就这个是走过这种弯路的，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方向， 但是你们写作的那个能力还是保留着的 啊，那个就纯粹是练出来的，纯粹是因为喜欢啊。就很多人问说 ，Tina， 你是不是你在哪个哪个 媒体做过啊？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说没有，他说那你以前是市场部的吗？我说我从来没待过，我其实是大 BD 出身，就是大型的商业这个出身。然后写作这件事儿是纯粹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然后自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写，反反复复的改。这样写出来的。我做这个踏经济平台事业线从写专访开始，然后那时候是我写作上开始写的第一个字儿， 就是正儿八经的开始创作的。 对对对， 第一篇是吧。所以对于想创业的朋友来说，我认为你应该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去分享啊。我们时间不多，其实刚才你谈到的这些呢都是在说啊，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积累哪些经验。那么从你们的经历也能看出来，确实也是边走啊边看，摸着石头过河才走到这一步的。 对。 这中间有没有干不下去的时候，不管是精力也好，还是资金也好，还是团队也好， 会有。任何一个创业项目都会有这种时刻。这还取决于创始人自己吧。 我是，你看我的这个微信号，我叫行走的摩羯座。 嗯， 我是一个摩羯座的人，就是我很少会去，左右摇摆不定啊，就是这件事情有点困难了，我就一定要改方向，我不大会，我可能会做一些细微的调整，但是我不会放弃它。我就是摩羯座一根筋吧，我想做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成，我也坚信我一定能够做成。我中间微调方向啊，测试一些不同的方法呀，这都 OK， 但是我一定要完成它。就这个信心和决心是，可能是性格特质，嗯，就是困难一定是有的，资金的阻力呀，比如说招不到人啊，尤其是我们招不到男生啊，这是到现在都很困扰我们的一件事情哈。因为我们是个女性主题的项目，就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来，很多时候包括他们面试完了答应来了，后来也不愿意来，可能觉得一堆女生在一起好闹的这种哈，就这种很多问题到现在可能还困扰着我们，但是它不会改变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这个石头其实是市场和用户对你的反馈，如果说用户对你没有反馈，你偏要摸着这一个小石子儿过河的话，这么一大条河你可能过不去。可是我每走一步，用户给我的反馈是特别强烈的，特别积极的，嗯，然后那这个石头很大， 嗯 啊，我摸着一块石头，我相信是可以过这条河的，那我就会坚定地走下去。 好，谢谢，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事业线的创始人田玉翠女士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团，也祝您和您的团队的事业线啊越来越清晰。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看不到光明的我，